气息过了，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。如果有主角就是爱，你伸手碎裂的悬崖，河水停止了，黄昏搁浅了，夕阳也变成一瞬间，手中星辰一 是爱。

有时有舍有得，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。你说你真的要等不多，为何还会难过？当初见当快乐，到底变了什么？带着秘密生活，隐藏喜怒哀乐，用动力多疲惫，多怕黑。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，为何还会失落？幸福不是情歌，没有起承转折，爱情总要选择，有时有舍有得，甜蜜和脚边独脚一个。 熙熙攘攘地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

下断肠人流向鲜花， 谢啦谢啦谢啦啦，你是谁？我爱谁？我要谁？我去哪？

就走一回。

小的存在，却不随波坠入海，我们等着花开。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，我们都一样， 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。